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从日前启动的2017年北京新能源汽车促销节上了解到，今年1至5月，北京电动汽车上牌量大约在2.2万辆左右，月度保持在6000辆左右。按照今年5.1万个新能源指标计算，本市仍有约3万个新能源汽车指标持有者观望，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力有望进一步释放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日前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首都文明办、博鳌生物集团举办“学榜样，我行动”关注儿童安全用药大型公益活动，旨在向社会和家长广泛普及儿童科学用药常识，运用先进的生物科研成果指导儿童安全用药，为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护航。为纪念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，卢沟桥历史博物馆首次全面对外开放。同日，北京市丰台区举行主题党日活动，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展览包括历史之桥、科学之桥、艺术之桥、文化之桥、英雄之桥5部分，全面展现了卢沟桥的历史和影响。今起至7月26号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花田野趣景区将免费开放上百亩向日葵，市民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欢乐小炮竹、帕蒂小葵、黑天鹅、三阳开泰、桃之春、好运多等23个精选的稀有向日葵品种。 别说你已被改变，只得失意，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。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里，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 那里的天空不下雨。 别说你已被改变，只得失意，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。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，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。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 那里的天空不下雨。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 那里的天空不下雨， 我 会随遇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今晚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国粤语对唱，黄凯芹、梁艳玲演唱，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1992年发行于梁艳玲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次年又收入了黄的专辑当中平常心，而这首歌曲的作词也是黄凯芹，所以有人会称他为诗人一般的歌手。两个人各自经历了悲欢离合之后，明白了种种不如意，但内心更加光明笃定地走向下一段人生旅程。黄的歌声浑厚，梁的歌声恬淡，二人的对唱就像是彼此坦白和安慰，温暖着心窝。继续来听歌，潘美辰只想一生跟你走。

总带着我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虽然如今的城市道路越来越拥堵，开车出门塞车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，车牌竞拍的价格更是一路走高，但这些都阻止不了众多准车主想去买车的热切心情。7月1号之后，新版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将要全面施行，想要买车的准车主最好先了解一下要点，以防止无法上牌的情况出现。买卖车辆的渠道将会更多，以前消费者想要买新车只能到品牌专属的 4S 店或者汽贸店，而新版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允许各种汽车销售方式的存在，比如卖场、汽车超市、实体店等等。新政策实施之后，消费者买车时就可以有更多的参照，拥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权，而不用再局限于仅有的授权经销商店。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还规定禁止加价提车，有车主曾经反映到在 4S 店挑好车了准备付款提车时却被要求加买各种东西，而变成了加价提车的现状。新政策就明确规定不允许经销商捆绑销售，卖车时必须明示各种配件的价格，不能收取额外费用，这样就更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。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新管理办法马上就要实施了，有买车意向的车主或者准车主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

真有缘，哪怕岁月改变我们纯真的脸，还是幻想某一天，也许明天，明天就能永远 移动我的视线，还是幻想某一天，也许明天，明天就能永远 移动我的视线。 裹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，经营着自己精致的感受和荣辱，少有人有空闲或者眼光看到一股更加宏大的力量对生活影响。城市其实恰恰在暗中主导着我们的生活基调，无论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接受，你选择某个城市的决定，你在这里从事着怎样的生计，你的上下班路线，你平时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交流，你的恋爱、家庭、经济状况，你对未来的设想，他们都从你的体内蒸腾为独属于一个城市的气质，再转过来反哺给你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你理想中的城市气质是什么？你在这里找到了什么？ 心不要你还，痛不要你尝。

WiFi 网络全覆盖，过隧道时耳部不适感减小，可选择不同光线环境，将体会到和以往不同的别样乘车感受。今起到8月20号，市民可以在圆明园上千亩荷塘中欣赏到200多种精品荷花，还可在三元交界现场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圆明园微信公众号，免费乘坐西部电瓶车，并参与摄影大赛。气温一天高于一天，天气越来越热了。晴天高温之下，空气中的臭氧浓度将显著升高，本周预计将达到中度污染。大家在午后气温、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时段，应尽量减少户外出行，或者做好防护措施。有着一双可爱的大眼睛，享有中国娃娃美誉，因为嗓音轻柔甜美，同时因为擅长小调歌曲，被誉为小邓丽君的蔡幸娟，星星知我心，出版过个人专辑高达35张之多，也证明了当年她的历久弥新，无可取代的演艺地位。她曾经2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，遗憾的是没有夺得奖杯，但是相信喜欢她的人应该是很多的，喜欢她歌声当中的情绪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刘德华《归宿》。

体温后帮你驱走寒冷，看不见也能感受心疼。我想化成隐形的人，隐藏我的泪在翻滚，我在你灵魂世界留下的指纹，对你是没心疼的一个吻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儿时的刘若英在听完了王子公主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童话之后，总会不甘地追问，然后呢？但是她也很早就懂得，这个问题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。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，只要你觉得这样自在就完美了。刘若英曾经在自己的散文集当中这样写道，有一段时间他总会被人冠上孤单代言人和单身天后的名号。的确，那个时候的奶茶也曾经唱过，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，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。 不管明天在哪里， 转眼间刘若英已经成为了一位母亲，生活可不仅是有人一起吃早餐，而是她要以妈妈的身份为一家人准备三餐的菜肴。初为人母的她确实经历过一阵子的辛苦与忙乱，卸掉了演唱会的妆容，她开始在菜市场的新鲜干贝、湖南腊肠和葱姜蒜当中打转，炸鱼也会在手上烫出泡泡，有时候忙得连大哭一场的力气都没有。于是朋友们一个个善意却不乏促狭地打趣有些狼狈的她，原来你也有这一天。而他从洗衣机、煤气灶以及孩子的滑步车轮的运转当中抬起头来，大方的回应，从单身天后到新晋妈妈的改变，他说，虽然方式感觉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很快乐。 你要怎么回应？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 很多人是因为电影《少年小鱼》或者是《征婚启事》认识了刘若英，但是她的微博认证至今也只有干干净净的两个字，歌手。从最初的为爱痴狂的反复录制，到如今在演唱会的细心准备，刘若英的初心一如既往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生活和时光改变过，很少有人能够宣称我们变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样子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正是这个不完美的自己和这些不可复制的故事，才让人更加丰富。不如在下个路口像刘若英一样问问自己一句，还敢不敢，也许你会遇到新的自己。 不管明天在哪里，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的是刘若英为爱痴狂。 心情怎会无

在中国，许多城市居住者的生存状态似乎都陷入了两种情境之中，要么在超大城市中经历着成本高昂的严重磨损，要么在小而呆板的城市中看着青春抓也抓不住。少有些幸运的人，他们能和自己居住的地方达成和解，甚至产生热爱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思考城市这件事情很复杂，但是热爱一座城市也许更加简单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